这是我们对这个专业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啊。那我们也请姚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的法学类专业，我们学校是如何来设置的？是不是也是像其他比如说经济学类一样，下面有很多的学院这样分开，还是只有我们所说的法学院？ 是这样，人民大学来看呢是只有法学院。 嗯， 当然呢就像刚才孙老师提到的这一点非常对，就是说法学其实有一直有这个大法学和小法学的区别。在大法学的概念底下呢，像政治学、国际政治，包括这个类似于一部分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也都放在这个大法学的这个概念底下。那么包括这种学科评估，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是合在一起的。但是从小法学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实际上呢人民大学呢就只有一个法学院，而且呢在本科招生这个目录里面呢也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法学专业。那么这也是教育部那个最早的时候确定的，在法学本科教育里面尽量贯彻一个综合的这种教育方式。当然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就刚像刚才孙老师所介绍的那样，其实也有新的这种在小法学底下又分为新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情况。 那么大家在报考人大的时候想学法学，其实不用去找哈，比如说法学后面括号什么什么方向，这是没有的啊。 没有的，对。 那么我看您的这个介绍当中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像这样的研究中心，属于什么样的一种机构设置？本科学生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原则上讲呢，本科学生呢跟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的关系不大。就是人大在本科的这个层面来讲呢，其实就对应的机构呢就只有这个法学院。那么其他的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研究机构，那么比如说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宪政法律科学研究中心，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国家的重点基地，那就是说属于这个教育部评估的这种重点基地，那么就相当于那个重点实验室一样的一个道理。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人民大学出于这种学科的考虑呢，还有一些专门的机构，比如说未来法治研究院，比如说东亚法律研究院，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机构，还有律师学院。那么这一部分呢，他们都单独的会招收这种硕士研究生，但是呢一般不对本科的这种教学呢承担这样的相应的教学或者说专门的学科分类的义务。 在教育部2004年到2017年一共公布了4次哈全国一级学科的评估，在这个排名当中呢，人大的法学院呢是在法学学科当中排名第一，而且跻身在世界一流法学院的行列。我们的这个法学类专业这几年来看哈，因为你也负责招生工作嘛，它的这个录取以及排名情况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多少排名可以考虑？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每个省份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呢实际上呢又跟文理科的分科情况又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比如说从浙江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法学呢其实是一直是考生们热衷的专业。一般来说呢财政金融法学都是大部分考生首先选择的这种热门专业。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东北地区的招生，那我了解的就有一些理科生呢可能对法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省份里面的理科的这些学生中间的这种法学的分数呢相对是偏低的，可能在整个招生的这种专业里面呢大概是在中等偏上的位置。那么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说是在浙江北京这样的一些省份呢，大家对这个法学学科比较认知比较深刻的，那一般来说呢都是在最前面的几个专业里面。 说到这个法学专业呢，有很多的家长和考生会认为法学专业呢肯定要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文，也有可能是电视剧电影看多了，在这个法庭上一定就觉得要记忆力好，背熟这些。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学学习的全部呢？ 那这当然肯定不是，这实际上是很多同学在没有进入到法学殿堂之前呢，对法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实际上呢，要这样来理解，确实法学会那个要背诵这种法条，也就是说你要记住一部分的条文。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但就像大家在看电视剧也好，看那个 各种各样的这种电影也好，法跟法庭有关的这种电影也好，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作为律师作为法官手上都是可以拿着法条的，那么这个法条的部分里面其实你是可以通过查询来得知的，那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更加是可以 不用背下来， 就完全是可以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调出来、 嗯、 当然呢你如果背下来肯定对于你的理解各方面是有帮助、嗯、 但我们要知道这条条文在哪儿才能找得出来啊。 没错， 嗯， 当然呢法学其实我们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有一部分的条文的记忆是重要的、 嗯、 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那个法学的学习里面更重要的其实是一个怎么样来认证这样的一个事实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需要专门来探讨的，因为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当发生一个案子的时候，它其实比如说一个民事案子，那首先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些生活事实。 嗯， 那么这样的一些生活事实你怎么样在这个生活事实里面归纳要点，把它上升到一个法律事实的高度。 嗯， 然后在这个法律事实的高度里面再跟法律条文里面某一部分对应起来。 嗯， 那么对应起来其实相当于把它的构成要件啊等等的对应起来。对应起来以后认证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对应，所以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果。所以说呢，在法律学习中间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说理的过程，它是一种说服的艺术。那么这部分说服的艺术里面呢，其实需要的是刚才所说的一部分的记忆，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的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以及对人性的把握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你更多的一定要理解的法学中间面对的是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里面有相当多的问题是不会有明确的确定的答案的。 嗯， 这也是大家会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同样的个案子出来，有的人反对他，有的人赞成他。那么你要了解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就能够理解，像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处理案子的时候，九名大法官在处理案子的时候经常会出现5-4的投票的这种情况，那最后的结果肯定要找多数决来确定，就是说啊，5个人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呢你要知道美国的这种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的判决里面投反对票的4个人他们也是会写一个为什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那么为什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他也是在判决里面呈现的。那么经过若干年以后，这个判决中间的这个社会基础改了，比如说原来不允许同性婚姻，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同性婚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新的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引用原来的投反对票的少数人的意见作为现在的这个理由。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法学的学习其实是一个论证的过程以及说服的艺术，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大多数人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尊重你的这样的一个规则。 嗯， 这其实是法学里面学习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所以说呢它需要对一个非常强的沟通能力以及对人性的这种洞察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学法学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仅仅是在学知识的一个过程，它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人格或者人性的一个修炼的一个过程。 嗯，所以说如果说只知道法学可能要背条文，那就是其中太简单太简单的一部分了，最重要的还在于刚才您说的比如说逻辑推理包括人情。 对， 那么可能这个对于学生来讲，尤其是对于可能在高中阶段然后马上就要去选择这样一个专业，然后之后在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才的学生，我觉得提出了一个特别高的要求。那有没有两位老师就是总结过哈，如果想要学习法学专业，我们的同学在这个年纪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潜质或者说是特质，才有可能在一开始就有一个这样好的基础进入这个专业。 好的，我们听孙老师先说说。 孙老师您先说说，因为如果说光背条文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行，但是后面的要求太高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因为我的工作的角度和姚老师可能正好是另外一个面啊， 并 这么多年接触了很多做志愿的这些学生，实际上最终选择法律的学生，我有像姚老师一样口才雄辩非常好的，但是有的孩子实际上也并不一定是口才特别强的，但是这些孩子们我发现无一例外，他们在日常的学习中啊，包括平时的表达过程中，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

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需要洞察人性为基础来解决问题的一种学科。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其实你的经验值的这种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随着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这种深耕程度越深，加上你的专业能力不断的提高，那么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呢就越大。而且它是一个跟医生一样，是一个个性化的需求非常大的一个职业。所以说呢，总体来说，随着你年龄的增加，其实是可以一直做下去，而且只会是越做越好的一个学科。嗯、这一点呢，跟很多吃青春饭的学科呢，是有的本质的区别的。 吃法律这碗饭，像医生一样，可能会越老，你的经验越多，越值钱，或者这样说吧。 没错， 但是 而且甚至是跟医生相比，它会有不同的是什么呢？医生的这种经验呢，会随着时间的这种那个不断的增长呢，他其实在做很多工作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工作是属于这种 重复吗？ 重复性的相对比较多一点，就或者说这种像大量的工作是相对在他看来就变得很简单的。法学不是，法学里面的他是就每出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对所有的人来说可能都是一种挑战。你的经验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可能性而已，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呢，你跟其他人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大学里面有没有教情商这门课？这个是不是没有办法像知识一样教给你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学里面肯定不会专门来开情商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啊。但是我们在所有的专业课程里面呢，其实都会涉及到类似的这种问题。比如说在民商法的这种课程里面，我们在分析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让学生分成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然后在这种辩论交锋的过程中间，大家再来评估自己为什么错了，为什么对了，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我的理解跟其他人之间会不一样，然后你进行一定的矫正，或者大家在互相的这样的一个评判。当然我们还会有模拟法庭，还会有谈判课程，还会有这种那个接待当事人等等的，所有的这些课程呢，就都会让你在情商上面，就是哪怕你原来情商不是想象的那么高，那你在这个课堂的这种学习中间呢，你其实也会有更多的会有设身处地的去考虑别人的感受，设身处地的去考虑这个事情的处理中间应该注意谁的反应，应该怎么样来更好的解决这个当事人之间的这种争议。这就是我说的，其实法学这个学科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学专业知识的过程，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人格修炼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兼得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课堂的教学和互动当中，其实是可以培养洞悉世事人情的这个能力。 没错。 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进行研读新高考政策解谜大学专业的第五期，我们来说一说法学类专业，也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大公司，比如说像现在的互联网公司，最重要的部门往往都是法务部是它的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就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因为大量的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那么法学的部分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知识。那么包括现在的政府部门，它也一般都会有专门的调法司或者调法的部门，啊，还有大量的这种那个政府的律师。所以说，从公职律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法学呢，在各行各业中都是有需要的，也就是你都是有机会的，甚至是中学老师里面，现在因为法学的这个作用越来越大，专门在政治学的部分里面，其实政治课的部分里面，有大量的跟法学有关的知识。那么这部分里面，其实也中学老师里面，其实也开始培养专门从事这种就从法学出来的这种学生，所以说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当然呢，法学就像我说的，作为一个学生来说，如果真的要在法学上面也有所作为，有两个途径。当然你说我再进一步的深造，读硕士读博士，这是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我是做律师或者做法官，我本科当然也可以去做，但是呢，很多人呢需要在本科这个毕业以后去做法官做律师的过程中间，通过实践积累，认识到自己的这种问题所在，那么有大量的大量的法官律师呢，然后在职业的生涯中间再去进修硕士博士的这种学位的这种情形非常多。就法学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确实它对知识面的要求以及对知识深度的要求呢，似乎比很多别的学科呢要多得多。这个呢，你要在人大法学院的这种学生群体里面呢，也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一般怎么样来判断呢？就你到这种学生宿舍里面去看，看谁的这种书架上的书多。那么从法学院的这个情况来讲，如果是书架上的书的平均数量来看的话呢，法学院一定是全校最多的，就没有一个别的学科书架上的就是拥有的这种平均图书的量能够超过法学院的。包括大学四年的这种阅读量本身，那么平均阅读量法学院一直是排在各个专业的前列的，也就是他需要阅读大量的其他的这种学科的书籍，包括法学本身的学科的书籍。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这样的。当然如果你要在高校里面去当老师，或者想走到更高的岗位，包括现在呢，因为就业本身有非常大的这种挑战，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到大的公司到大的银行去工作，现在一般呢都会要求硕士以上的学历或者学位。所以说呢，大部分的学生呢都会选择进一步的深造。我也可以在这里面提供像人民大学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人民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本科毕业生呢，其实在本科毕业直接进入就业的这种人数呢，应该不会超过 10%。也就是说 ,50% 以上的学生呢都会去那个读这个国内的硕士，那么其中有 30% 以上的学生呢可能出国去读硕士，那么只有不到 10% 的学生呢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这种就业就职的这种范围里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还是我们专业讲叫二战，就是我今年没考上，我明年接着考的这种学生，其实情况也非常的多。 所以说呢，像法学类专业啊，还是一个需要更多深造机会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才可能干得最好。那孙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跟学生在介绍法学类专业的时候，有没有会去比如说建议他们，比如说多条腿走路啊，如果说法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这种学校上不了的话，可不可以就是上一个比如说其他他更喜欢的，然后再配上一些比如说辅修啊法学之类的课程，这样出来之后会不会他的发展会更好一点？ 可以，因为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这种跨专业选修第二学位的这种制度。而且说实话，像姚老师所在的人大啊，他是法学的这个最好的几所学校之一了，所以他们的学生确实都很优秀。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尤其在咱们北京，还有大量的学生他的成绩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高。比如说除了五院，因为五院四系咱们可能都听过，但我之前跟主持人也沟通过，我说在咱们北京，说实话这些学校的法学类专业非常的高，像人大的法学王牌专业，那在咱们北京的收分，咱们这个稍微看一下排名就知道，确实是高的不得了啊。那最低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五院四系的西北政法学院啊，它稍微低一点，但在北京也得以理科也得14500，文科也得4500名。 啊，因为咱们各个层次的学生都有，分高的孩子咱们可以去五元四系， 嗯， 那么我们可以选这些学校。但如果我们分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全国一些这些年发展，我觉得法学专业还算比较不错的。比如说除了五元四系，全国这几年啊有几个学校发展的也比较不错，你像清华的法学，再比如说中山、厦大啊、浙大、复旦、南京、南大啊，这都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分也不低。 对，再往下，比如说除了这些的话啊，还有一些，特别是这几年啊，随着这个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的政策，包括我们海洋法、海洋权益的日益重视等等，一些学校呢也哎有了自己鲜明一些特色，像对外经贸的法学这几年发展也不错，还有像云南大学、山海大学、大连海事、上海海事，这都是有自己鲜明特色的。还有像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还有像中央民族大学，他们的分数在咱们的北京，咱们可以看一下，就可能和五院四系相比较低一些了啊。 嗯、 再有，有的学生说：“孙老师，你看你都跟我们说的九八五、二幺幺，那剩下一些学校，比如像黑龙江大学啊，再低一点的，比如说海南大学啊、广西大学、河南大学、贵州大学这几个学校，他们随着政府力度的这样一个提升，这些学校实际上它的法学也在提升。”但是说这个话咱们也不可否认啊，不能直接把这些学校直接和我们姚教授所在的人大相比，因为他的这个水平，但是孩子们的分数决定一切。在我的工作中，我经常强调一句话，就是家长一定要学会一种量化，要看我们孩子的排名，找排名匹配的学校，这才是最应该好的。好学校北大清华都想去，但是如果排名不够的话，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未来在我们填报志愿过程中，我觉得家长啊，就是首先要两手准备，你要看好一点的排名的学校，还要看我们匹配甚至低一些的。如果想上这种特别好的热门的法学类专业，有可能我们就要高于这个学校提档线很多啊，有的十几分、二十分，甚至好学校的话得几十分啊，要做这样的准备。那如果这些都达不到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啊，就像刚才我说的一些相应还比较好的学校，我们可以读一些别的专业啊，然后呢争取我们学一些，比如说以法学作为第二学位啊，这也叫曲线救国。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在咱们目前，特别是比如说进我们公检法，很多咱们国内的这个地区在这方面这样一个招聘过程中，它有一些要求，就是你在本科阶段有的你也必须得是法学专业毕业的。所以这个呢，我的建议是，如果确定想进这个法学专业，还是读这个专业本身，而不是说单纯说，当然你要比如说我想当律师，这个影响不大，但你要想进公检法或者我们这个政府系统的话，还是读法学本科这个专业会更好一些。 嗯， 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坊间流传哈、啊，说如果在法学专业读书的话，最好是去五元四系，出来的话，人家是认出身的啊，系出名门。这样的法学专业，将来你这个可能好找工作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哎呀，那就算了吧，不要学了。姚老师认为，这个五元四系，确实是这样这么神吗？如果说真的是入不了这个的话。 那这个呢是这样的啊，就确实会有一方面这样的一个考虑或者因素存在，最主要就是我刚才就提到， 嗯， 法学其实是一个门槛很低的一个学科，所以说呢，全国呢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法学专业。那么这样一来呢，大量的这种很多的高校的法学专业的老师呢，原来都不是法律出身的。我们简单讲，就不是科班出身的，他可能原来是教马克思主义的，教政治学的，然后呢转到法学这个学科里面去教学生，因为他看上去门槛不是那么高，我只要把法条大概看清楚，我上课的时候就其实八九不离十的也能这样讲过去。但是呢实际上呢，法学呢，我刚才说了，水很深，它背后真正的要去理解法条背后的精神，为什么这么规定？这样规定跟实践中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匹配的？有没有问题存在？我们怎么样来改进这些问题？那么这个呢，往往都是只有类似于相对水平比较高的法学院的老师，才有可能教给学生一个正确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 所以科班出身很重要呀。 科班出身很重要，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因为门槛低，所以说呢，在整个法学的这个200多个学校里面，这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这当然并不能说不好的学那个，或者说一般的学校就培养不出好学生，或者一般的学校里面的老师有问题，但是确实从一个大概率事件里面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呢，当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改进自己的能力，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完全改了，有互联网的存在，有 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的这种机会，比如说慕课的课程，比如说我通过考硕士来换这样的一个学校的可能性。说的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你哪怕不是来追五院四系的，你完全有足够的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说关键就是什么呢？你要能够理解这个学科的特点，然后呢在一开始就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这样呢你就能够其实跟来自于哪个学校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大。 人大啊，您的这个硕士生研究生他们的本科专业就一定是学法学的吗？还是说来自其他各个专业的都有，都可以继续再读法学？ 那个当然有大量的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读法学专业的硕士。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需要以一个人性洞察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学科。所以说你可以发现，比如说在美国，他本科就没有法学专业，他是要到所有的本科生毕业以后再去读一个法学的 JD 啊，或者说 LM 啊，这样的一个学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解决他的这个法学知识的这种那个提高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本科是没有法学的。 他是为了让学生有这几年的成长吗？ 没错，就是需要获得一定的社会经验，对这个社会的认知，然后再去学法学的时候呢，他能够更好的理解法条中间的精神，以及理解在处理这种问题中间的这种平衡的能力。那所以说呢，像现在中国的这种法学教育的培养中间，除了那个从本科的这种学生上来读硕士以外，我们有专门的法律硕士，就非法学专业的法律硕士。也就是说你原来不是学法学的，你可以专门去考这个非法学的法律硕士，然后到这些学校里面去深造。那么另外呢，像人大包括别的高校也有。那么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现在的比较流行那个，或者说比较受重视的一个学科，就是知识产权法。那么知识产权法呢，因为它大量的涉及到专利、著作权、商标的问题，背后是需要有一定的理工科知识为背景的。所以说呢，像人民大学呢专门有一个专门面向理工农医招收的理工农医的法学硕士，那么专门用来培养知识产权专业的学生。那么这部分呢其实也是专门针对非法学专业开放的，当然主要是理工农医的这些学生开放的， 有行业背景的学生。 对，一定要有这个行业背景的。那么现在的法院，其实公检法机关在招收学生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这种限制性条件。但是呢，像比如说刚才说理工农医的硕士，其实很多地方的知识产权法院它就会非常受欢迎，知识产权专业的这个业务庭啊，或者知识产权法院呢，都愿意招这种理工农医出来的知识产权专业的硕士。但是呢，有很多法院的这种那个业务在招收学生的，他会要求，他会看你本科的学习背景，确实会存在的。他会需要你本科学习背景也是法学的，他会更受欢迎。但也有一些专业呢，他会说哎，我不是那么在乎，那么甚至需要一些复合型的人才，比如像银行啊，类似于证券公司啊，这些呢他更多的愿意选择这个比如说你原来是本科学经济的呀，学财政的呀，如果你学了法学，那么这样的学生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合适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作为学生来讲，也不必去纠结，比如说太纠结我本科阶段是不是学的是法学专业，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适合你的路可以走。 没错，是这样的。 好，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哈，我们请孙老师给大家再补一个这个知识点哈，就是五院四系，我们为什么老这么说？ 五院四系，五院是哪五院呢？首先啊，原来的北京政法学院啊，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再有呢，像华东政法学院变成了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还有呢，原来的中南政法学院变成了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再有就是西南政法学院变成了原来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还有一个西北政法学院现在变成了西北政法大学，也就是咱们对五院，还那个西北政法大学是咱们北京唯一二批里面有招的，其他都在一批里面啊。然后四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北大的法律系啊，还有就是咱们姚老师所在的人大啊，这是也是王牌，再有就是吉大啊，还有武汉大学啊，他们的法律系，这都是中国响当当的老牌的王牌法学专业。 法学思想最早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哲学思想。现代的法学是指研究法律的科学，又称法律学或法律科学，是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 这个专业的培养要求是什么？要求学生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未来的就业方向在哪？有哪些深造的机会？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五期，深度解析法学类专业。很多这个学生比较纠结的，将来要求职要怎样啊？你必须要通过这个司法考试，但是说司法考试是天下第一难考，是这样吗？我们。 姚老的学校通过率就很高。 那现在在这里面介绍一下啊，现在已经不叫司法考试了， 对， 已经叫那个实际上叫法律职业考试了，因为那个已经重新又有新的这个规则了， 定义了， 对，没错，新的定义了。 从全国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司法考试通过的概率和其他的这个资格相比来说，确实不是很高啊，一直以来的话，是基本上在10%几左右。但是换言之，刚才我也提到了，像我们的人大、中国政法大学很多知名的院校，它的通过率有的也都达到50%-60%、30%-40%左右。所以说并不像咱们家长认为的，哎，就都这么难考，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法学院的学生整体的通过率是远高于这个比例的。真正准备充分，我觉得这两年的话，司法考试通过率的话还算是不算特别的低啊。 嗯，杨老师，人大是通过率特别高吗？ 啊，是这样的啊，人大其实是没有去统计这个通过率的，为什么呢？认为觉得这是学生当然应该具备的素养，所以说呢，在这个大学教学里面啊，我们的教学里面从来就没有把司法考试的部分放在这个教学里面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说我们的教学里面是不考虑司法考试的，学生的司法考试的通过都是靠自己的毕业了。或者毕业之前的这一个阶段里面，投入一定的时间，然后去通过这样的考试。那么据我们一般的了解呢，应该是绝大部分的同学呢都能够通过，很少有同学要二战才能够过的。一般来说呢，就第一次就能够过。那么往常呢，其实在这部分呢可能会更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东西呢，就是你如果认真的记忆啊，认真的掌握呢，这种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嗯， 从今年开始，当然今年第一次我们还不知道，因为20号马上就要考试了， 对， 就是那个他的那个主观题考试。那么主观题考试能允许带法条进去，那么这是以往的考试里面所没有的。那么在这个考试的这个通过率的难度，就会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整个新的法律职业考试的这个通过率。不用担心，就是你只要努力了，做了准备，一般来说大部分考生都能够通过这个考试。 名校就是不一样哈，站在这个人大的这个角度上，这都不是事儿。那么关于新高考呢，我们这里呢要说一句哈，因为目前的这个高考政策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北京的新高考政策呢2020年啊就要实施了。所以说现在的考生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选科。将来我要考什么样的专业，报什么样的专业，那目前我就要定下来跟这个专业有关的人家大学要求的那些科目。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是法学类专业的话，选科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从孙老师了解的各高校的情况来看， 其实家长们可以关注啊，因为现在考生院已经公布了，就是有将近600所学校吧，然后公布了他们在北京2020年未来预计的选考的这样一个科目的一个范围啊。那么咱们今天提到这个法学类，因为法学类比较特殊，它实际上在就没有新政策之前，基本上都属于文理兼收啊。姚老师说理科也招，文科也可以招啊，所以说他对单一学科的限制实际上不是那么明显。所以说呢，从目前考试院公布的这个目录来看的话，我认为未来的话，法学的话，属于不限考的科目，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考试院这边啊，很可能他未来说会有一些微调，但是从大学这边反馈的话，其实很多微调的话，有可能是因为大类招生，因为一些理工类专业的调整，因为万一他这个大学他理工类也许新加了一个专业，原来只限考化学，现在变成了限考化学物理，这个有可能，这个会在后期，就是在2020年他们开始招生后期再去调整。但整体我觉得法学家长们不用过多担心。我给的建议就是，我觉得如果未来咱们的孩子要是以法学作为目标的话，那么重要的话是看孩子他的自身的兴趣点和优势学科是哪些，而不用为了这个以为这个选科，比如说这，比如听说要选历史，听说选要选这个政治就一定要选。我认为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啊，而且我就是其实整体的一个建议就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山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并于2007年和2009年分获师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2011年首登百家讲坛录制系列节目《春秋五霸》，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史、《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主要著作有《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诗经新著》《现代新儒家传》等《诗经研究专著》及《中国文化概论》。 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儒家的经典文献《大学》。《大学》这一篇文献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中国文化史上，它有很重要的地位。按照宋代学者的讲法，它是入道之门，就是说儒家的很多的思想从哪儿入？宋明儒的观点啊，从大学入。 大学原本只是儒家经典《礼记》的一部，《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述的选集，共49篇，《大学》是它的第42篇，最初并没有受到特殊的重视。那么是什么让《大学》独立于《礼记》，成为四书五经之一，长期作为古代社会科举考生的入门必读书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历史长河中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 到了唐代，韩愈写这个《原道》的时候，就谈到了中国之道，道统问题，就引用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什么什么什么，欲先什么，先要怎么”，就是这段扇面性的文字啊，就引用了《大学》篇里边“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这段文字，引起重视。到了北宋时期，几个老先生像二程，他就说：“他说佛教那个什么同盟止观呢，天台宗，不就是我们那个艮卦吗？不就是《大学》里知止而后定吗？”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朱熹做《四书》《章句》《集注》，《大学》在朱熹这一辈子当中啊，还用了一辈子心力，临死前没得几天，他还在那改大学的注释，结果大学自从变成四书这一篇以后，以后的800年就变成了中国儒生的必读书，对儒家啊有一个总体性的概括。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人做事，这两者在儒家是什么？是体和用的关系，看上去是一内一外，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结合体。内圣外王这种思想，我们如果追的话，它不是儒家发明的。因为在《诗经》里面，在《诗经》有一个《大雅思齐篇》啊，有这样一篇文献里边就谈到了周文王的家庭，说：“行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育于家邦。”男人的德行，给自己的妻子做典范，然后把这种德行又推到兄弟，外推到兄弟，然后外推到家邦，外推到天下。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最初始的内圣外王的结构。西周只是提出来这个观念，真正把它提纯为一个哲学的思想规模啊，提纯为一种中国人的做人生之道，这个是由儒家完成。实际上大学它是有所继承的，大学的思想不是他汉帝巴聪自己创的，实际上是个西周思想。说来说去呢，西周人种了芝麻，儒家把它磨成了香油；西周人种了大豆，儒家把大豆酿制成豆腐；西周人种了粮食，种了大米，那么儒家呢把它酿制成美酒。说这种东西我们今天讲它价值在哪儿？还有用吗？实际上当然还有用。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简化为这样一种现代语言，就是做人跟做事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格局我们可以称它为内圣外王，王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你要做事儿。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在现代的价值不在他怎么去治国，不在他怎么去搞什么天文历算，在你怎么做人。一个文化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造就这个民族这个人群作为一个有品格的君子的那种人格特征。我觉得大学在这个地方是有它现代价值的，而且是一个很急需的现代价值。大学正文上了以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生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明明德。明德这个词在西周可信的尚书的篇章里边，我搜索了一下，八次出现明德这个词。我们要治好这个天下，要弘扬明德啊，也明德慎罚。我们要显示我们的德，慎重的打人家屁股，砍人家脑袋，暴力统治不长久。这就是在西周就有这样的观念，明德慎罚，在明明德。注意，没有说明德是什么，所以明德，明明德，前面一个是一个动词，要弘扬明德。什么是明德？没有说死，没有说死，非常好。因为什么？明明德，它内涵可以有变化。你在今天，你在古代，孝悌之道，顺从老辈，就是孝悌嘛。你在今天，互相尊重，尊重人的人格，这就是明德。所以这个在生活的各方面，总之不离人的这种主体的善的那种品性。所以明要弘扬这个，不断地弘扬这个。弘扬它的效果是什么？亲民。实际上亲民，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写是新民。学术上有争议，有人说是新民，有人说是亲民。实际上如果看大学的下边的文字，引康诰在新民，是新民。注意这个地方是古代贵族的观念，就是我作为政治家，不单是要管好管理啊，管好生产，管好社会秩序，不要小偷小摸，不是。在中国文化观念当中，官员本身负有教化民众的责任，启发民众的责任。孟子说先决决后决，官员身上你必须负这个责任。所以你看我们的科举，从汉代的察举到唐代的科举，先要看看你对圣贤经典的了解。你不懂文雅，不懂的价值，你会打算盘，对不起，你是桑弘祥或者桑弘羊，瞧不起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我们的国家总体方向是引导人民向善，经济富裕考虑，但是不是唯一的目标，不是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在新民，新到什么程度？至善，止于至善，这也是一个无限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方向，在道德上，在美德上不断提高，不断提高，达到一种人人都是，人人都是尧舜，用我们现在话，人人都是活雷锋，到这个境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敞的这么一个理论，一个文化的一个基本信念，或者说文化努力的方向。注意，美德的东西不是个概念问题。下面就开始了，开始分论了，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个话说的比较层层叠叠的，层层叠叠的话说，一是准确，求的是准确；二，讲究的是一种强度，这是一种修辞。实际上要点在哪儿？在知止而能有定。你知道你的总体目标是什么了，你就要横下一条心，能定下来，把所有的灌注，这个生命力都灌注到这个目标上。哎，这就是儒家讲的是做人做事。实际上这个也没有失去现代意义。你的目标是什么？实际上人总是遇到这个问题，你活着为什么？你想要什么？你的兴趣在哪儿？所以我们的教育实际上从小就应该让孩子们知道你是谁，你能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兴趣所在往往就是才华所在。知道自己目标了，全身心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叫知止而后定。至于下边那个安的谋啊，定下来了，开始全神贯注，你才能有方略，才能有方式。大方向有了，要从哪儿做起？ 从大的地方往下说，你想治国，你想把明德弘扬到天下去，你先治国。你要治国先齐家，要齐家先修身，要修身先什么？先正心。这要正心先诚意，要诚意先致知。致知怎么办？格物。这是这么一个倒三角往下说。下面一段文字接着就倒着说，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话注意，从上边到下面全是顶真格，用了一个修辞方式顶着说。大学最精粹的最精微的部分在这儿，在这个扇面的尖端顶出来了，就把整个大学的思想规模交代清楚了。我们今天看做人都是金石之言，第一要有方向，方向定了，横下一条心，要把所有的思谋智力情谊集中起来。那么集中起来怎么集中，怎么做，方式方法在哪儿？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了，齐家。宗法社会，尤其是周代的宗法社会，它是一个姬姓人群，一个贵族家庭，姬姓人群封建了封建天下的诸侯，用天下用这个血缘关系把诸侯联合起来，用婚姻关系把异姓的诸侯也联合起来。这个宗族的这个主脉就是这个嫡系，这个主脉就是王室。王的个人的辈分不一定很高，周王都是小辈儿，但是不要紧，但是这个大宗子的地位，宗法地位它是很高的。那么这个家庭注意维系的你的家庭团结，你比如说跟你夫人的关系，按照贵族的这种用婚姻联合其他异性的关系而言，你这个夫妻关系不是你们两口子的问题，还不是个教育孩子的问题，是你的这个周人族群和其他人的这个族性，你能不能联合得很好。所以互相夫妻之间要敬重，家庭要和谐，哎，实际效果就来了，家庭和谐才能教育出好儿子，传宗接代。另外你的家庭和谐了，为天下的家庭做表率。所以宗法制它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文献里称周王的这个朝廷叫王室，诸侯叫公室，家庭。所以每一个家庭的这种德行修身了，修行处理好家庭关系，或者说在家庭中学习做处理这种社会关系的这种基本准则，然后出去了以后天下都是宗法，论亲戚论辈分，不外乎兄弟关系、父子关系，父子关系到外边变成君臣关系，兄弟关系变成了友朋之间的关系，同僚之间的关系，你会处家庭了，你就会处其他了。这是一个在宗法之下很通畅的逻辑。这种问题到了今天，注意也要有一个转化。修身齐家这种逻辑啊，它是从古典蒸发出来的，蒸馏出来的。但是接着就说到了格物致知正心诚，古代人讲格物啊，格物致知啊，往往都是从德行方面讲的多。王阳明叫致良知，他致良知，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就比如说，我要侍父母，我要孝顺，我要把这个侍父母这个事情要彻里彻外的研究清楚，然后知行合一去做，偏于这个方面。但是我们今天格物致知，实际上可以做科学的解释。格物致知，接着正心诚意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涉及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儒学里边经常说的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所以在讲到格物致知，就是一个扇面结束的时候，最后来了一句总结，又来了一句总结，叫什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切以修身为本。不论你是天子还是小百姓，都得修身。这个跟过去老派讲的礼不下庶人，这个不一样。只要你是个人，你想由动物的人变成人类的人，文化的人，修身。然后说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谓之有也。你看格物致知，知之至在修身，儒家特点出来了。什么叫根本？修身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其他都是末。这个话呢在今天我觉得仍然是正确的。你再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一个人格的东西，你最后的评价或者最后的下场 都不一定很好。儒家思想我们说从孔子、孟子一直到后来的王阳明、陆象山、刘宗周这一系列在讲什么？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宽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建构你坚强的主体性，你的品格。所以下面进入到正文说，首先说到诚意的问题，怎么说的呢？说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自欺不要欺心。欺谁的心？欺你自己的心。这就是什么心？如恶恶秀，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怯也。什么叫自怯？自己对得起自己，自己不亏心。闻到臭味了，脏恶味了，赶紧掩鼻子，看到好颜色了，多看两眼，发乎本能。人的内心见到错事马上知道是错的，见到好事马上知道是对的。注意，这就是那个心，诚意就是让你的那个良心发现了的时候，你别用一种功利心把它盖住，这叫慎独，拿你的良心慎着你那个自私心。接着就是说，小人贤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厌其不善而助其善，人之事己如见其肝肺焉，如则何益矣？说你看了吗，人都有是非之心，小人平时做了百端的不善，但是真正见了有品格的人干嘛？盖住自己的不善，专门把自己的善言让君子看。人都有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好的这一面，这也是本能似的。什么心在指使着你呢？是你那个善的心。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你看了吗，我们看电影劫持什么，劫经常什么这个大劫案那个大劫案，那些人注意啊，全部蒙着脸，江洋大盗拿着手枪全蒙着脸，为什么？当然是不让别人逮发现自己，不让自己，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真面目来。这个行为本身就知道这是个错事，这是个犯罪现象。可是犯罪现象你怎么还去做呢？对不起，我那个善心不做主。就像我们说，有些时候啊，我们家里边有人说话是对的，但是他不当家，他的意见不做主，于是我们就干出一些荒唐事来。所以这位啊，接着就说。说你小人，你看你平时做好多坏事，到了君子面前你盖住坏的，实际上反面劝大家还是正面做人好。然后就说，此谓诚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什么意思？先要把这个心，让这个是的心看出那个非的心，让它正了，这叫诚意。知好知歹容易，沿着好的方向去做，这需要意，这需要控制。所以这个诚意的意要建立强大的这种自我意志力。是故君子慎其独，这个慎独实际上就是让什么，让正确的看着那个，监视那个坏的啊。这种要用一种强烈的意志，这个诚意。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言乎？这个言就是险，就是非常危险了。这个事情，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盘，故君子必诚其意。这儿说了一个很好的话，曾子说呀，十个眼睛瞪着你，十个手指戳你，这种事儿啊，不吉大不吉利啊，大凶险呐、啊，啊。那么，接着就说了，你富了，可以让你的屋子很华美；有德行的人，可以让你身、你的生存、你的生活状况、精神状况很华美。这样的人心宽了体胖啊，当然我们今天不提倡心宽了体也不能胖啊，也就是女孩子不好找男朋友，男孩子不好找女朋友，这个胖但是就盘啊，心宽体胖也可以啊，但是蛊毒有这样一种毒法，故君子诚其意啊。所以这一点诚意是什么？诚意就是王阳明后来说的那个致良知。良心谁都有，替不替你做主是关键。所以后来的儒家不我们不必去讲人是个善的是个恶的了，讲有没有功夫。这个功夫不是那个李连杰的功夫，不是那个什么啊周星驰的功夫，是什么？是把那个善的心扶起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这个诚意。实际上我们人今天做人做事仍然面临着一个良心做不做主的问题啊。修身是什么？让良心替你做主。这个话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